这一系列一直来谈到有关于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初代的教会。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是如何在许多的困难当中建立起来，一直到如今使徒行传有28章，我们仍然继续的来写这样的使徒行传，因为是神亲自来建立教会。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教会迫切的祷告，他们是迫切的祷告，我们看见神回应的祷告。那个时候使徒雅各被杀了，使徒彼得又被抓了到监牢里面，可是弟兄姊妹们并不灰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来祷告。同样今天我们也可能遇到很多很多重大的问题在我们当中，也许你的亲人生病了，也许您的亲人、您的家人失去了工作，有经济上的困难啊，或是夫妻的关系有冲突，亲子的关系、教养孩子有许多的问题，我们都拿到教会当中，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或主日完之后啊，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到祷告室里面特别为您来祷告，弟兄或是姐妹，我们需要迫切祷告。我们也看见神是回应祷告的神，他差遣天使，我们看不见天使，但是他差遣天使，如今天使依然在我们当中，用我们不明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彼得被释放出来，神差遣天使来做这样工作，神也施行一个审判，让那些抓彼得的人、害彼得的人，像希律王甚至被虫所咬死，因着他的骄傲自以为是神。我们看见神的道大大的兴旺，大大广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看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常常我们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都听见许多的见证，神怎么样垂听我们的祷告。的确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沮丧、会失望，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是看到现在目前的环境，能够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好，我们看下一页啊。今天提到了这段经文，我们先看下一页。提到教会的一个差派，教会的一个差派。啊，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了第13章啊，等于说还不到一半啊。之后就开始来描述保罗啊他的一个宣教的历程，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有一半以上都在谈宣教，都在谈宣教。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特别的重要，是因为之前的传福音有的时候是出于被迫的。怎么说呢？当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四散逃跑，以至于他们到了欧洲，到了讲希腊话的地方，然后他们向当地的犹太人或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来传福音，他们是被迫离开了家乡。可是我们上一周提到他们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们建立的教会，这一群人不一定是犹太人，而是说希腊话的人，被称为所谓的外邦人，像你我一样，they were Gentiles in Antioch Church。 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们这个教会是主动的要差派传福音的人出去，差派传福音的人出去。他不是想说、哦、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就够了就好了，我们就在这里边欢喜快乐吧。不不不，他们一直有一个宣教的一个意向，因为当初耶路撒冷教会也是差派了巴拿巴来兼顾他们，巴拿巴又找了扫罗来帮助他们。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呢？刚才各位所读的13章的1到3节，这么有好几个不同的人名，对不对？提到巴拿巴，巴拿巴是怎样的人？他从耶路撒冷教会来，从母会来，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从小被拣选出来要服侍神的，他是利未人。然后呢，这个西面他说称呼为尼杰，其实就是 Nigger， 是不是 Nigger 啊？他是个黑人，他是不同肤色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有犹太人，有黑人。然后呢，这个路球又是谁呢？他是古利奈人，是来自于北非的一个罗马人。犹太人、黑人、罗马人， 罗马人原本是他们犹太人的仇敌啊，他们一同来到这个教会，成为当地的教师、先知。所谓的先知就是他们传讲神的话语。还有一个叫做马念，他说他是与希律王，这个希律，这个安提帕啊，同养。什么叫同养？就是说他跟这个王是一起长大的。圣经里面只有这句话而已。如果各位去查考一些希腊啊，应该是犹太的史书，提到了这个马念，他的妈妈可能就是这个希律王的奶妈，或是护士。然后这个大希律王也收养他做养子。各位，这个马念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大希律王是当初杀害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男婴这个残酷的王。那这个希律王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呢，杀害施洗约翰，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边去。所以这个马念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他的养父这样的残暴，他的兄弟啊一起长大的逼迫基督徒。可是这个马念呢，竟然列在这个初代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先知，成为一个教师。各位可以发现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两兄弟，一个是君王逼迫基督徒，另外一位我宁可加入基督徒被逼迫。是什么改变的马念？圣经上没有多说，可是这句话我们看见他成为教会当中一个核心分子，成为一个领导教会的一个同工。我们实在可以看见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啊，我的丈夫不可能信主，我的妻子不可能信主，我的父母不可能信主，我的孩子这么叛逆离开了神，大家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看见这个例子，下一个例子就是扫罗。扫罗各位也知道，跟其他人，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是逼迫耶稣的那一群人，之后又把许多的基督徒下到监牢里面。如今扫罗跟他们一起来服侍，这就是初代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多文化的教会，多种族的教会，不同的社会阶级都聚在一起来跟随神，来跟随神。然后他们聚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来进食，他们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带领。所以圣灵不是只有在五旬节才降下，圣灵持续的运行，持续的引导他们，以至于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去成为一个宣教士，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神亲自带领，神要亲自负责。这是初代的教会，他们是主动来差派宣教士。你我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聚会，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家乡，有中国来的，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中国不同的省份，也有在这边成长的啊，我们第二代的华人，第三代的华人。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边聚会而已，我们应当差派在座的每一位。 We have to send everyone here, no matter you are a father, a mother, a teacher, engineer or waiter, waitress, 不论你的工作，不论你的身份，神都可以使用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也许我们应当这么做，来差派在各位，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来为主做见证，就好像保罗跟巴拿巴一样。各位可以看见哈，之前都是称呼他是扫罗，到第二节是扫罗，可是之后呢，开始提到他第十六节就称呼他为保罗了，他名字改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差派他，赋予他一个新的身份，新的一个地位。他不再是那个逼迫基督徒的扫罗，他是传扬福音给外邦人的保罗。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要回乡探亲，对吧？你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回到香港探亲，我们许多的家人还没认识主，我们要分享这样的好消息给他们，这个盼望给他们。这是主动差派宣教士的教会，期待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我们看下一段哈，他们怎么样来传讲这个福音呢？他们传讲救赎的故事。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了审判，乃是为了要拯救世人。 他们先进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读律法书，读先知书，然后从律法跟先知书当中来看见神的一个应许，神的一个预言，要借着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来成就这样的救恩。我们看见保罗长长的第十三章很长的一篇讲道，我没有把它全部都列印出来，集中在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难跟耶稣的复活。我们这个月我们一同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其实我们并非真的知道耶稣是哪一天降生的，恐怕不是12月24号、25号，但是我们纪念耶稣如童女怀孕降生，耶稣受难，耶稣复活。我们礼拜四晚上在这边看这个 video The Cross 啊，这个 by Billy Graham 啊，他80年以来，我最近收到他们的杂志提到，他80年以来他传讲的就是这个信息，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定他定十字架。很可惜那天晚上这个中文字幕没办法放出来哈，那昨天晚上我已经把这个影片摆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啊，我们有 Facebook 啊，请各位上去然后按一个赞啊，按一个赞之后，以后有新的 post 那各位就直接可以看到哈。啊，不只是我可以贴文，那各位弟兄姊妹也可以把你们生活的见证、你们的灵修心得啊，跟信仰有关的一些鼓励可以贴在这 Facebook 上啊，我们一些消息或是有些疑问，我们都可以在上面来交通。好，所以各位去看有中文字幕的 Chinese subtitle 啊 ，The Cross the video by Billy Graham, My Hope with America, on our Facebook。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分享给讲中文的啊弟兄姊妹，你可以再去来看这样的 video。我们不谈别的，就是谈耶稣定他定十字架，因为这是耶稣。这是神使用耶稣救恩的一个计划，所以保罗也这么传。同样的，我们也发现啊，那天晚上啊，我们用英文来放，那可能弟兄姊妹啊，英文不太熟的或听不清楚的，就没有办法接受那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各位，我想神是刻意的要用每一个人来传福音，用人我们自己的语言来传。没有错，我们有现在许多现代的科技啊，但是对不起，我们不能够依靠 Billy Graham。 神要使用在座的各位， We cannot depend on evangelist, but God will use everyone here to use your own language to reach out people around you。 因为如果没有人亲自来传，到底有没有人接受了耶稣之后，又如何的跟进造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所以神要使用在座的各位，提到了之后啊，我们经文没有列出来，各位继续把第十三章读完，提到了唯独借着耶稣基督，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啊。我最近这一期的 Decision 这个 magazine 啊，就是 Billy Graham 他们布道团，他们就讨论一个题目：基督徒所敬拜的上帝跟回教徒所敬拜的阿拉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啊，觉得是一样的，请举手。请放下。觉得不一样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啊，你看，这就一个图啊，一个基督徒在祷告，另外一个回教徒跪在地上啊，这个五体投地。我们所敬拜的神跟回教徒所敬拜的阿拉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啊，我们为了向回教徒传福音，那就告诉他们，哎，你们的阿拉跟我们的神是一样的。啊，昨天我去 Fort Worth 这个中央图书馆啊，去看一个展览啊。那路上经过有一个叫做 Masonic Temple， 就是同济会的一个他们的圣殿。在他们圣殿当中，我没有进去看啊，但是我知道啊，有些照片 他们的圣殿上面摆着三个经典，一个是摩西五经，一个是我们的新约圣经，另外一个就是可兰经。他们相信有一位神，他们认为同一位神，他们这位神叫做 architecture， 这位神是一个创造者、建造者，但是随便你怎么称呼他吧，各个信仰似乎都是一样的。真的是如此吗？各位如果礼拜四要来听啊那样信息，或是各位来查考圣经，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借着耶稣基督。阿拉没有儿子，没有独生子，回教徒也从来没有称呼他们的阿拉是天父，所以他们跟阿拉之间关系不像我们一样，我们称呼神是天父，这位天父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又差遣圣灵让所有人能够经历他，所以我们是怎样为人家施洗施浸，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我们所敬拜的神跟回教徒是决然不同的，决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混为一谈。也只有这位神，当摩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在出埃及记里面呢，他说我是 I am， 神的名字就是 I am， 神的名字不能够随便的来改变，因为神的名字有他的意义，他就是 I am， 他不是阿拉，他也不是其他宗教的神，只有基督是唯一的救恩。我们也不是靠着行律法，那有时候我们跟弟兄怎么样谈我们如何来传福音呢，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我们的见证 our testimony。 以前我在另外一个福音机构服事啊，我们要把整本福音小册子，我们说是四律哈，把它背起来，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啊，但是很少人能够这么做，对吧？有时候我们身上没有带一本小册子，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来分享福音。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啊，有一个训练叫 T4T Training for Trainer， 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见证来分享福音。比如说我们看见那个 video The Cross， 有两个年轻人，一个福音，一个是饶舌歌手，一个黑人，另外一位姐妹，他们分享就是自己的见证，我信耶稣之前我是怎样的人，我是一个败坏的人，我是一个想要自杀的人，我是一个忧愁的人，但是有人带我去了教会，我开始认识这个信仰，然后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神迹发生在我身上，甚至有先知预言发生在我身上。各位看那个姐妹，她到教会去，结果那天牧师传讲，她说今天有人想要自杀，有个自杀的灵在我们当中，她吓了一跳，哎，怎么有人知道我想要自杀呢？结果她走到门口，另外一个发周报的老先生啊，发周报的弟兄，白发弟兄说，这位姐妹，神有话要对你说，透过我对你说，你虽然没有亲生的父亲，可是天上的神就是你的父亲，他永远爱你。他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父亲？要告诉我天上的父永远爱我。于是他完全的降服，他原本是失去了他的信心，因为他从小他看到他的表弟被虐待致死，家暴，他说还有神吗？还有公义吗？还有爱吗？他不愿意相信神，直到他亲自遇见了神。所以最好传福音的方法就是你我的见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够好，对吧？我们的见证不够完全，我们还是需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好像那个井边的妇人一样啊，他跟他们撒玛利亚城里人说，我遇见了主了，因为他把我过去所说的所做的事情都说出来了。那就众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听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真正的认识神。所以我们的见证是一个过程，引导别人来到这位主面前，让他们看见听见主所说的主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要轻忽圣经上的预言，圣经上的所有的警告，不要轻忽这样的福音，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最后来我们看最后一页，带来怎样一个结果呢？好，我们看使徒行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正面的反应，就是福音传到万邦，主的福音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可 可是他们过程当中也有纷争啊。各位如果看到第十三节，这个约翰就是马可写马可福音这个人啊，刚开始是跟他们一起出发去宣教的，第五节，可是到第十三节他逃跑了，他回家去了，他离开他们了。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也许有可能有人一时的软弱，他放弃的。但是我后来知道，后来这个叫马可的又回来跟他们一起同工，因为巴拿巴的是他的接纳他，后来他写下了马可福音，根据使徒的记载。然后呢，这群人他们再度受到逼迫，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些有名望的人逼迫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被赶出去，赶到城外，但是他们却怎么样，满心欢喜，被圣灵充满。你可以想象吗？他们虽然受到逼迫，他们仍然是满心喜乐，让神继续为他们开福音的门，福音继续在广传当中。虽然不容易，外面有许多逼迫，许多拦阻，神为他们开福音的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下一段，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刚刚提到了个人生命的一个见证。各位也许会说，哎呀，我信主五年十年，我好像没有什么见证，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很多年轻人甚至他年轻的时候就受洗了，在教会受洗了，可是他的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我们进入了这个窄门，可是没有继续走在这个窄路上，我们仍然留恋这个世界许多的吸引我们的事物。所以明年开始，其实前几年我们都有推广，就是每日的灵修啊，我们买灵修的书，让弟兄姊妹自己来阅读，来购买。那后来过去这一年我们又暂停了，我期待明年开始我们仍然有灵修的一个进度，也许不一定是同一本，也许是有两本或是三本，大家可以来选择每日的灵修跟祷告，而且要写灵修的笔记。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每次上课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个老师就问大家说，哎，今天你有灵修吗？大家都说有，他就点一位上台来报告五分钟。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试试看，每次见面的时候先问他说， Do you have QT, 就是 quiet time with God, 你今天灵修了吗？你有什么灵修心得可以分享？如果你没有灵修，你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或是说成长的很缓慢的。各位觉得实在是太可惜了，你进入了神的恩典当中，你却没有办法活出那样子的丰盛，没有办法从圣经当中得着那样子的智慧。 If you have no devotional time daily, you lost many many blessings, 是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年开始，好，也许你用一年的时间读完圣经。我刚信主的时候第二年我就用一年的时间读完圣经，从旧约读到新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对我帮助是非常的大。当然你也可以慢慢读，你用两年三年的时间读完圣经都很好。而且我们要开始来写灵修的笔记。我在想，我要不要要求各位每个礼拜交一篇灵修笔记给我或是给师母或是给苏妈妈不是要打分数是要鼓励你鼓励你或是说回应你的灵修也许我们跟同工我们讨论一下要是你固定完成灵修，我们给你这样的鼓励跟奖励鼓励你灵修。因为不灵修，不读经，不祷告，损失最大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然后不要停止聚会，不仅是传福音是大使命，我们还有大诫命，就是我们爱神跟爱人。而且我们是被差派到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那最后一点就是提到我们应当支持海外的宣教士，海外的宣教士。美兰基金会仍旧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差传机构，支持许多海外的宣教士。那这个月开始每年都有所谓的拉丁牧的宣教的一个支持 代祷啊，跟奉献。那这是他们的代祷啊，那他们都印成中文啊，那我发下来给各位啊。各位在这个月当中来关心世界各地宣教的工作，那我们在月底最后两个礼拜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奉献，教会也会以我们今年所有的奉献，我们还有的结余啊，我们来播出啊很重要的一部分来成为海外宣教的奉献。神差派许多人来到我们的国家，香港、台湾、中国，他们还进入一些危险的地方，像中东地区，像非洲，来传扬福音。求主使用我们的祷告跟奉献来支持这些宣教士。同样，我们自己也成为一个宣教士，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学校里面，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您，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不是自己得着了这样福音的好处就关起门来享受，他们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听到福音，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还有远处的人也都能够来享受这样子福音的好处。求主你差派我们来使用我们，赐给我们智慧，也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真的能够成长，以致我们能反映耶稣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身旁的人一看见我们知道，哦，主福音，主的大能，福音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改变，以至于他们也心甘情愿乐意的来接受这样的好消息。主求你圣灵亲自的来差派我们在座当中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